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一直盯着戴着很奇怪耳机的泽华的樊雪。 你是戴了一个帽子，也是八点档挺严实的。 是的。 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他不光自己会唱歌，而且为其他的很多的比较有名的一些专业歌手写过很多大家受欢迎的作品。他是谁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张旭，音乐人张旭，然后很高兴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节目。 张旭是给自己定义为独立音乐人， 算是吧，算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作品都需要，比如说自己在自己的有工作室啊，然后做一些独立去完成去，我觉得这样很享受这个音乐的过程。 我们先说几个这个给别人做的作品比较有名的。 最近一直在给一些影视剧写歌，包括像刚刚播出的电视剧《莽荒记》的片头曲，金志文演唱的《莽荒》啊，是我创作的。然后之前还有过给《好声音》冠军李琦创作的《挥别昨天的我》《青春》啊，包括给何洁创作的江苏卫视的公益节目《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我们在一起》，啊，还有给给电视剧刘曲大天津九河入海的片尾曲主题曲，然后韩磊老师演唱的刘曲大爱戴梦圆，反正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音乐上的创作。 还好他自己停止了，我正在想用什么方式打断他。 说起来滔滔不绝。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很，也不是说显摆啊，就是因为都是自己的一些作品啊，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有时候问你， 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特别喜欢啊， 就是也不是显摆，反正这些我都有，你们非要 cue 到我也是没有办法。 就简单的，就像是我妈妈介绍我的时候啊，我孩子在哪上学，那个多高多高的，就是这种心态。 多高多高指的是身高吗？车在哪上学就只能说身高了吗？ 还有漂亮吗 ？OK，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是可以听到张旭的很多自己的非常棒的作品的。 是的， 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我这样戴耳机确实很奇怪，我刚才看了一眼画面怎么样，到夏天是不是很想去看海？ 是的，这不我每天都在一个备战的状态，戴着帽子，可以看到我外面还有防晒衫。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假想一下此刻我们都可以来到海边一起去看海，这个歌的歌名呢就叫做带你去看海。 好浪漫哦。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OK， 那么先送上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应该是我创作并且发表的第一首歌，然后收录在有十年了，有十年了，是2008年发表的，在电视剧《幸福还有多远》里面作为插曲出现的。然后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第一次发表嘛，所以说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所以，但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然后， 不如我们先听， 先听一下，好不好？ 对， 好。 时隔十年，现在再听，看会不会有一种老派的感觉。 接下来带大家去看海。 说要我带你去看海，我的心像只小船扬起了帆，当一望无际银色的沙滩，我们学着相互取暖，能不能这样把你拥入怀，让海鸥见证我们的相爱，任凭那海水潮起潮落地来，而我们什么都不管，带你去看海，看海天一色的蓝，原来浪漫是那么那么的那么简单自然，带你去看海，用我向你承诺的未来，原来幸福就是一个人找到属于他的另一半，能不能这样把你拥入怀，让爱鸥见证我们的相爱，任凭那海水潮起潮落地来，而我们什么都不管，带你去看海， 看海天一色的蓝，原来浪漫是那么那么的那么简单自然，带你去看海，用我向你承诺的未来，原来幸福就是一个人找到属于他的另一半，找到属于他的另一半，带你去看海。谢谢一首带你去看海。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能在广播里然后认识我。 哇哦，我们都没有话讲了耶。 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弹着简单的吉他， 好清凉，就是觉得哎，真的是有那种就是清清爽爽初恋的感觉的味道。 特别是你刚才唱歌时候那种脸上洋溢出非常阳光的那种状态， 就非常的自然，非常享受。 哎，这样的男孩要带你去看海，你去不去？ 考虑一下嘛。 这还要考虑一下？ 我不能直接答应是不是？ 哎，但确实这首歌曲呢很有海边的那种， 是的， 会飞的感觉。 哎，而且旋律也是比较轻快比较明亮的那种。就听着很舒服。 这是你的第一首作品？ 对对对，这是第一首发表的作品。因为当时我其实在我做音乐这么多年，有过很多的角色角色啊，有很多，就比如说是作词作曲，然后做一些编曲，然后做玩乐队，做乐队的主唱，然后做现在也会做一些配乐啊，包括制作人的这个角色。 哇，看起来很年轻，实际上已经60多了吧？ 60多，差不多50后。 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工作。 对对，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就是写歌，就是实际的去用吉他或者是用键盘去把这个歌声记录下来。 那工作室是什么时候创办的？ 工作室应该是就是2017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我觉得应该在我的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之前一直是只写歌或者是做一些演出，我觉得其实可以更加的自己站出来，然后做一些更统筹全局的工作。 那创办完工作室之后，和以前的生活有没有就是很大的不同？ 其实我感觉会更加的，可能就是 忙碌， 更加忙碌，而且更加的在工作室里工作的这个时间会更多了。 这次是为自己而战。 对，所以说今天我感觉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来到这里有机会，因为平常一直都感觉非常宅的那种生活。 哦，宅到什么程度？ 宅到就是可能就除了吃饭，然后呢可能就是除了具体的生活，然后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健身，然后偶尔去健身， 其他时间全在工作室里。 对，其他时间都是跟音乐有关的创作编曲。哦，这样 一方面要给别人创作，一方面要做自己的歌。 对， 但是我竟然有一种罪恶感。 啊， 觉得影响他创作。 为什么？啊，你说今天晚上？ 对，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耽误了，可能耽误一个旷世之作的诞生？ 怎么可以这样想？今天晚上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不定激发新的灵感出去。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现在喜欢早上创作，因为我现在 啊，你喜欢早上创作？ 对对，我喜欢像正常的人那样，就是那种工作的方式。我并不像一些音乐人，他可能会很晚。啊， 哎，真的耶。 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谈不上健康吧，就是。就是说很规律的那种生活。 早上到什么程度？ 早上就是跟正常，比如说早上起来要上班那样，像一般的人可能就是 七八点 对，起来就开始工作。 我觉得你应该是很严谨很自律的一个人，健身。而且早睡早起，然后也对自己的人生很有规划，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干什么。 我想象一下，反正我早上七八点的时候，通常都是心情很不好。 我也是的， 很想骂人。 我也是，我早上起来 创作， 我早上起来都不讲话， 对吧？ 带着气儿起来的，就很 都有起床气是吧？ 所以你早上七八点钟起来就非常开心，哇，我要创作了。 你做出来作品不会这种摇滚的多一点吗？ 我们俩太腹黑了。那你的早晨呢？ 我早上就是元气很元气满满，然后就吃。Wow.就是早上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开始，就像一天会有自己的计划，然后会去今天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歌，今天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哎，是很正能量的一个人。 就这样， 因为我之前起床之后就很丧，整个人的状态都很丧，所以我的壁纸就是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每天都看着自己壁纸，然后振臂一呼， 只能给自己加油了。 是的，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作品呢，也是第一首自己发表的作品。 对，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我很好》。怎样在说给谁听？ 这句话，这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因为我是送给特别给一位朋友去写的。然后他呢，在应该是在两年前吧，他遇到一次大的那个病故，然后大的病故，然后他就一直在病床上，然后一开始很不好，就是很不好，然后 然后呢， 你是站在他的视角写的还是？ 对，我站在他，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我去医院也看过他，去他家里也去看望过他，但是我站在他的视角，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乐观很有才的一个人，然后呢，我感觉他一直给我流露出来的是很乐观的这种感觉。 他也从事音乐方面？ 他不从事音乐啊，他是做别的行业。然后呢，我就是也是一方面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一方面呢是想写一首歌送给他，因为可能作为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能为他付出的，所以写了这首歌啊。然后是这首歌应该是2017年去年发的啊。然后这首歌我很好，然后这句话其实每个人都经常这么说，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发自内心的，有的是可能是就是说这么顺嘴一说，或者是阴奉阳违的那么一说。但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历过一些突发的情况， 对对对， 这样的突发情况出现以后，可能大家站在一个正常的 对对对 思维，应该觉得说我去安慰你啊，我去同情你啊，我去怎么怎么对你。但你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的话，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想多说的， 对， 他可能想表达的就像你这歌名一样， 对， 就这简单的三个字，来吧，我很好， 我很好，送给现场的在我们听收听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哦。好，我很好。 不知道什么是最后那根稻草，不需要怜悯的外套，是否有种痛想拔刀，回忆是被伤杀掉，被风吹散掉，吹散掉。我害怕下一步是否会更难，绝不会向谁乞讨，我相信会有一道光指引我走出低潮，明天会更难料，但我的路我不逃，从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活得很骄傲，把时间将是抚平一切伤痛的解药，就算全世界颠倒，依然相信着美好，我想我不会计较，这不重要，其实还没那么高，别担心，我很好。我这种感觉相伴每分每秒，我依然从容和微笑，若命运它不肯协调，落下沉重的主角，我知足，我很快乐，我善良却不求饶，从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活得很骄傲，而时间将是抚平一切伤痛的解药，就算全世界颠倒，依然相信着美好，我想我不会计较，这不重要，其实还没那么早，别担心，我很好。相信耶稣也能观看野猫，没经历风雨哪来这首味道，烈刀扬起奔跑，对热闹我巅峰宣告，从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活得很骄傲，而时间将是抚平一切伤痛的解药，就算全世界颠倒，依然相信着美好，我想我不会计较， 这不重要，其实还没那么早，别担心，我很好。 OK， 我很好，送给大家，送给 哇哦！在听完刚才那个故事以后，我以为这首歌可能会是相对来说比较走心一点的，然后情感可能会比较浓烈一点的， 慷慨激昂版的，热血澎湃版的。听完之后，就是特别想振臂一呼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听哦。 所以朋友有听过这首歌吗？ 对，我给他听，我当时就给他听，然后他特别喜欢，然后然后一直他经常跟我做一些交流，他都就这么些年他一直跟我说啊，非常感谢我为他创作了这首歌、嗯、然后我真的也是 非常有力量， 因为我就是想这么创作，我并不想创作就是很走心很抒情，甚至会有些感伤， 嗯， 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更加的感伤了， 是， 所以一定要嗨起来。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也特别适合如果某一个阶段你是一个比较失落的比较低潮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对， 听一下这首歌曲，就像其中歌词唱的，只是还没有那么糟嘛， 对 对 对，其实没有那么糟，对， 我们总以为每一个当下已经是糟的不可 对对对 不可以了，但实际上还会有更糟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无所谓，你既然发生了你就好好的去接受它， 对，因为在低谷嘛，总有可以 跌倒了再站起来，向天空宣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希望大家、嗯、我们都可以很好， 对， 好，这是第二首作品，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是青春啊，是吗？ 柠檬， 柠檬， 对对对， 嗯，是吃的柠檬， 对对对，吃的柠檬，对对对， 夏天很适合喝柠檬水。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嘉宾的歌曲啊，都是那种听了让人特别，就是可以有联想的那种。 好， 哎，带你去看海就能想到啊，在海边漫步那种清凉感。嗯、我很好，就忍不住竖大拇指。然后柠檬啊，牙酸。 行，我， 你的牙酸都那么可爱。 牙酸。 这首歌其实是也是很早的一首歌了，我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嗯、然后当时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被给一个艺人写的，然后写完以后，然后后来很有幸然后收录在很早的一部爱情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里面作为的插曲。 哎，我有看过这个、 很早对不对？ 对， 零八年， 你不是97年出生的吗？ 是啊， 那个时候就看这个电影吗？ 我也有童年啊，对啊， 你童年就看这么成熟的电影吗？ 我也有童年， 然后 最近在追那个《泡沫之夏》翻拍版的那个。 我们并没有看，也是无法接你这个《泡沫之夏》啊。来， 毕竟我是97年的嘛。 对，然后这首歌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嘛，我当时就是让我们那边的人，他可能发音不是很标准。然后我们在录小样的时候会唱成柠檬 、 啊、 对，一般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这个艺人他也是一个南方人， 哦， 结果他就就着我的这个发音就发到最后出到自己的歌里去了。 他的版本当中唱的就是柠檬嘛， 对对对， 就 柠檬。然后我今天来之前我还特意在家练了好多遍。 所以我们嘉宾可不可以说榴莲牛角包？ 好，我有机会写一首歌叫榴莲。 不，你现在先念一下这个歌名， 榴莲牛角包。 哎， 还是很棒的嘛， 因为我来北京很多年了，因为来北京，所以一直在融入这个我们北京说话的普通话的、这个。 但跑偏了一个朋友，柠檬。 对。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柠檬》送给各位。 对， 我们可能会被监听员说也好，是柠檬哦。来吧，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了。 你。像阵温柔的风，轻轻地在我面前吹过。虽然这世界总难以捉摸，感谢你陪我度过。我没人比你更懂，其实我只是偏爱做梦，但想到你在我左右，尽管我很普通，为了你，我会一直向前 冲，你的爱像新鲜的柠檬，这感觉滋味可口，爱有一千零一种，你是与众不同，你的爱像刚摘的柠檬，这感觉在我心中，爱从开始到结果，你眼里看到全是我的感动。我没人比你更懂，其实我只是偏爱做梦，但想到你在我左右，尽管我很普通，为了你我会一直向前冲，你的爱像新鲜的柠檬，这酸甜滋味可口，爱有一千零一种，你是与众不同，你的爱像刚摘的柠檬，这感觉在我心中，爱从开始到最后，你眼里看到却是我的感动，像一个柠檬握在我手中，就像爱恋着你和我，你的爱像新鲜的柠檬，这感觉滋味可口，爱有一千零一种，你是与众不同，你的爱像刚摘的柠檬，这感觉在我心中，爱从开始到最后，你眼里看到全是我的感动。哦， 谢谢柠檬送给你们。 哇哦，前面都是柠檬，到最后又改成了柠檬。 最后想到了，我刚才说了这句话，发现一定要表现一下，今天没有白练。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 是的， 其实这首歌曲因为也是创作初期写的，也有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了嘛。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回顾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就真的像柠檬这东西很青涩很酸那种 初恋的感觉。如果说带你去看海是热恋期的话，我想柠檬这首歌就是初恋。 对， 是吗？就是 非要跟其实爱情连在一起。但是我说的其实就是我写歌，因为我这么些年创作过程，我觉得它就是感觉很稚嫩，但是它有它自己非常非常单纯非常直接的那一面。然后虽然可能它的手法或者它创作的技术在我现在看来可能会有些青涩，有些就是简单， 但那个时候其实更纯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更纯粹， 杂念可能不会有太多。 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因为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听我会很珍惜这些就是早期的这些作品。 所以这十年都没有作品了吗？今天听了目前前三首，前两首都十年前的作品。 行，其实我是从一就去年我开始就是想做一些我自己的歌曲，因为在平常总是给一些东西写歌啊，我觉得会一种很公式化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 像命题作文一样。 对对，命题作文。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决定这个歌，比如说在一个剧里面或者是给艺人唱，是有各方面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用了，但是并不代表这首歌就在我看来是一首很打动我的歌曲。它可能是更适合这个艺人，或者是更适合这个电视剧啊或者电影这样。 需不需要给你提供点纸巾？ 不用不用不用。 说到这里可以擦一下心酸泪。 其实这都很正常，因为工作嘛就是这样。对，但是所以让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作品能表达自己。 就接下来其实更想去创作自己心里面的东西。 对对对，自己在每个阶段它有每个阶段的这个诉求。 没错，就像是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刚才给我们唱这个带你去看海， 对对对， 以及柠檬，这些应该都是自己想要发声。 对对对对， 所做出来的作品。 对，我今天挑了很 作品，我觉得都是对我意义很重大的歌曲，因为刚才说到了，有第一次发表的歌曲，有第一次在大荧幕上面出现的这个歌曲。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听到早期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一些新作的。 对对对， 所以锁定我们后半个小时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来给大家一点点休息的时间，当然也需要让我们张旭自己好好的缓一下哈。 好，谢谢谢谢。 后三首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你刚才毕竟什么？ 毕竟我们还有三首歌呢。 好吧，稍事休息啊，等我 一会儿见， 拜拜。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手上被蚊子咬了四个包的泽华。 大家好，我是樊曲。 也是非常的狠，你说咳就一只手狂咬了四指，真的很痒。 好了，手上太鲜嫩了，真是。 今天我们请来这位嘉宾，虽然我的手很痒，但是听他唱歌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了痒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我是今天的嘉宾音乐人张旭。 哎，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三首作品，第一首呢是自己写的，第一发表的，公开发表的， 对对，第 一首 就带你去看海，然后第二首是我自己的个人作品，给一位朋友创作的，我很好。 嗯， 第三首是同样一首我很早以前创作的一首歌，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柠檬，柠檬。 说对了。 后半小时还有三首作品等待着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话筒背后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嘉宾长什么样子了。 本时段要跟大家演唱的第一首歌的歌名呢？最孤独的幸福。 对，这首歌其实还蛮有值得说的，因为这两个字孤独和幸福感觉其实是 矛盾， 对，矛盾的。但 是 我 是个反义词。 我其实写这首歌是想表达一种，就是我们坚持下去虽然很孤独，但是呢往下走的这个过程会是幸福的。 嗯， 然后有一天我们往回头看，虽然这一路荆棘密布，但是这一切都是有收获的。 嗯 啊，这首歌是写在是去年我自己的一首作品，去年发表的一首作品，也是我就这两年，就是我刚刚说的，我2017年开始做一些自己原创音乐以来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 这是最近的一首新作。 对对对，一首新作。然后我今天也把想把在这里呈现给收音机里的朋友们。 所以这是一首走心的作品。 还好吧。听听， 大家可以听听看、 最孤独的幸福。 然后纸巾可以在旁边备着，万一想哭的话随时拿出来擦一擦，不想哭的话就来找他。 在黑夜里偶尔停住，这条路是否荆棘密布？当我在黑夜里向谁倾诉，走下去是否依然孤独？而我相信坚持的付出，将腥风吹散所有迷雾，下个日出梦再不会荒芜。相信眼泪流过的领悟，相信伤痛能让人清楚，有个声音在灵魂深处，把每一步的每一步跨越最现实的残酷，把每一步当作最勇敢的追逐，在每段旅途、我们拥抱彼此，有的温度是孤独，也是一种幸福。我们渴望去做爱的信徒，越在乎越要义无反顾。而我相信坚持的付出，将腥风吹散所有迷雾，下个日出梦再不会荒芜。相信眼泪流过的领悟，相信伤痛能让人清楚，有个声音在灵魂深处，把每一步都做最孤独的幸福，让每一步每一步都做最勇敢的追逐，在每段旅途、把每一步都做最孤独的幸福，让每一步来每到终点不退出，把每一步都每一步都做最勇敢的追逐，在每段旅途、把每一步都做最孤独的幸福，让每一步爱每到终点不远处，把每一步都做生命给的礼物，漫长的路，把每一步都做最孤独的幸福，幸福。 谢谢。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戏剧张力很强的一首作品 啊！ 一开始的时候像是那种自己在跟自己说， 对自己弹唱那种安静的那种感觉， 到后来说啊，就像河东狮吼一样啊，宣泄出去，然后到最后那个鼓点声比较重的时候，当当当当那块，就感觉是真的就已经完全的 让自己说服了， 对对对， 就应该这样 呐喊的， 然后鼓舞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像自己这样，非常的。 就一开始，对，我当时听这首歌，就一开始让我觉得有一点拧巴， 啊，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前面的那些，就觉得好像是自我质问、疑问以及思考、怀疑的一个状态，到后来就越来越释放，越来越痛快，越来越畅快，就好像是你开始认识自己，并且和自己和解的一个感觉和状态， 对对对对， 一个过程， 就是、一种升华的这种 对 感觉，对， 嗯，但是整首歌曲，包括我们前面听的三首歌曲，你会发现好像张悦作品大部分都是正能量很强的一首歌， 是，而且节奏感稍微都是比较强，然后都能让我们跟着喝几句的那种，虽然唱的不怎么样吧，但是能让我记住就是它的节奏点， 而记忆感很强， 对对对对， 嗯，对，这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很多年做乐队的这个经历，然后可能也喜欢，经常之前也喜欢在做一些表演，在 live house 做一些表演， 嗯， 可能这样，然后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说比较有张力的， 很燃， 对 对，很能带动大家的， 是，包括这首歌的歌名《最孤独的幸福》，你会发现就是身边的你能看到的影视剧也好，或者是自己身边的很多人，包括你自己，你去最怀念的通常都是曾经觉得最艰难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最贫穷的时候， 当你回顾的 最怎么样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那么苦，但你事后再去回忆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幸福，也是像你说的最孤独的幸福， 对对对对， 嗯，这是我们今天本时段带来的第一首作品。第二首作品呢跟青春有关， 青春有关，因为我今天在想去做什么歌的时候，我想到了这首歌，因为咱北京青年广播嘛，然后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会做听众，然后又是现在又正好又是毕业季， 嗯， 所以说就把这首歌曲是在15年的时候，我给第二届好声音的冠军李琦，蘑菇头李琦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很有幸被他的团队然后收录到他的专辑里面，然后又作为了当时电视剧版的《致青春》里面的一首插曲。 这首歌是你专门为李琦量身打造的， 对对对对， 还是你自己有感而发做出来的一首，自己也很喜欢的？ 对，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然后确实很符合他的风格，然后他本身就很年轻，然后很校园的这种感觉，然后最后就很符合，最后因为这个词是剧里后来有词人填的，然后就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大学时代，然后我们回顾，比如说到毕业那个节点，然后我们会回顾这四年的这个时间。 哇，快到我要感受的这种， 我就正想说呢，唱给你听呗。 对，我要好好听这首歌， 先听听看 樊雪什么感受。对，说不定在毕业那天，我还会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来，然后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我很喜欢这个订阅哦。 那就不要停了，就一直说下去吧。 青春啊，送给你们。 匆匆梦一场，飞扬的青春就要散场。欢乐的笑声停留在洒满阳光的操场上，匆匆梦一场，雨后的校园林荫路旁，恋人们种下的誓言如今早已不再生长，终于明白了我们都一样，世俗注定把伤脸庞，未来会怎样我不敢去想象。青春啊，请你留下吧，我不习惯忽然的长大，太多痴情话，太多的想法，没盛开就变成凋零的花。青春啊，请你留下吧，不要让我们各自天涯，爱是会牵挂，还是会挣扎，让所有遗憾都随着风去吧。匆匆梦一场，飞扬的青春就要散场，欢乐的笑声停留在洒满阳光的操场上，匆匆梦一场，雨后的校园林荫路旁，恋人们种下的誓言如今早已不再生长， 终于明白了，我们都一样，是输注定把想念旁，未来会怎样我不敢去想象。青春啊，请你留下吧，我不习惯忽然的长大，太多痴情话，太多的想法，没盛开就变成凋零的花。青春啊，请你留下吧，不要让我们各自天涯，还是会牵挂，还是会挣扎，让所有遗憾都随着风去吧。青春啊，请你留下吧，我不习惯忽然的长大，太多痴情话，太多的想法，没盛开就变成凋零的花。青春啊，请你留下吧，不要让我们各自天涯，还是会牵挂，还是会挣扎，让所有遗憾都随着风去吧。 首《青春啊》送给好朋友们， 很符合毕业的那个气氛。 真的，青春啊，我希望你留下。哎，我在前两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眼角有了细纹。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我呐喊了。青春啊，我希望你留下。 真的，就像这首歌，就像一下子让特别有画面，那种学生时代那种感觉就浮现到。 这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大学毕业的场景，然后我现在脑子里全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互留那个同学录、同学录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那种亲切，然后现到现在来说又有陌生的那种感觉。这句话过得很遥远的故事了 啊。毕竟嘉宾60多岁，嘉宾更加遥远一些。哎，莫名其妙被 Q 到。但是真的在我们大概小的时候，或者十几岁的时候， 小的时候 就七八岁那样，10岁之前吧，你会觉得好像25岁就已经太老了，老得不行，发指。 到现在到这个年纪啊，快到这个年纪之后，就真的，我真的很担心，我是真的很害怕，就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承认过这个事情。 你知道过了这个年纪，到我们这个年纪会发现人生有多长，青春它就有多长。 左阿哥永远标榜自己， 永远 16岁， 永远 16岁。 哎，但是青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和青春这样一种状态，是希望我们每一天，无论你多大年纪，都要有。 对，又要说起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 哎，真的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标题了。 是的。 好，今天请张旭带来了5首作品的音乐。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听够，时间总是觉得过去的特别的快。今年会有一些新作出现吗？ 会有新作，因为我一直在做一些就是音乐上的，就一边在工作的同时，一边写自己的歌曲，然后做一些制作。然后我想今年会在6月份会发布一首新歌，但今天由于一些限制的条件，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表现，然后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音乐人张旭，然后包括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音乐平台上，比如说像网易云啊、虾米，甚至腾讯音乐都可以上面关注我的新歌，关注我的之前的一些作品。 好。 当然之后如果有这个现场演出的话，大家也是通过新浪微博可以看到的。 对对对，可以， 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为止就要结束喽。 时间过得好快啊。 还给大家一点点安口曲目，好吧， 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其实就像我们经常在电视剧啊，或者美剧，或者是 爱看美剧听出来了吧， 会有最后会有最后四个字叫做 以及我们节目。 对，以及我们节目。我就这样说呢，未完待续。然后希望我们今天把这首歌作为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我唱的最后一首歌，然后希望大家以后还能经常来听我们的天天听。 对呀、啊，什么叫经常来听？ 天天听， 大家每 天 都要锁定 的。 对。 982的挑战新歌声，然后希望这个节目永远办下去，办一百年。 这个节目未完待续，然后我们跟嘉宾张旭的缘分也未完待续， 对对对对，然后希望 也希望能够接着来， 对，以后能带来更多好听的自己创作的歌曲，能够呈现给大家。 这样被你们说的很美妙，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是特别是什么复仇者联盟1啊2 就很气人， 他最后有个未完待续，哦， 气死！ 来吧，未完待续， 期待一下吧，这首歌曲。 哎，好想再说一句话，后会有期。 会的，会的，会的。 当故事平淡到没有涟漪，当敏感的太阳照常升起，若不是因为你，何必在意？当心里有个洞丢了自己，当没有地图失去了指引，幸好我还有你，难以爱的名义，确定我爱你，就让我爱你，生命再平凡有你更美丽，一万句爱你不如在一起，人前路崎岖都未完待续，当西方是往来时的恩你，像一次大口呼吸般用力，若不是因为你，谈何容易？如果你忘记该怎么继续，如果我放弃拿什么代替，抛下这枚硬币，答案早在心里，决定我还就让我爱你，生命再平凡有你更美丽，一万句爱你不如在一起，人前路崎岖都未完待续，也许来不及日夜见到你，也许只能在梦里拥抱你，我依然爱你，我依然相信任时光老去都未完待续，确定我爱你就让我爱你，生命再平凡有你更美丽，一万句爱你不如在一起，人前路崎岖都未完待续，也许来不及再也回不去，也许只能在梦里拥抱你，我依然爱你，我依然相信任时光老去都未完待续，人前路崎岖都未完待续， 谢谢未完待续送给你们。 完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伤感的这样的一个词， 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听看歌词意思好像说的是一段恋情这样子，可能不在一起了，但是他心里还有对方。其实我想表达的其实是我们对一些生活包括对我们自己的，通过自己的角度来，可能就是音乐这个对我的重要性，然后我自己对他的热爱，我希望他能永远的走下去，不管是遇到一些各种状况或者人生的高峰低谷，然后都像这首歌一样，任前路崎岖也未完待续，任时光老去也未完待续。 哇哦， 也借由表达我们的心声吧，希望大家自己心目当中那些美好的都可以未完待续， 对，美好的信念，美好的想法，美好的梦想。 当然工作呀还有路上拥堵啊，这些还是赶紧完了吧。好，各位感谢收听今天的 挑战新歌声，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祝各位晚安了，也谢谢张旭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希望我们的缘分也是未完待续哦， 再见再见，拜拜， 明天见哦，拜拜。 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半句再见，拜拜。 半句再见上方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记忆带走了时间，有些 十年，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被遗憾画上了终点。为何不放即使过往云烟，想要遗忘怎么反复亏欠，往哪里找安慰未见的你。 Traffic jam, man. I was quick to pay that girl like, he go, ayy, take it on me, ayy, try to crack.